刚才主席都讲过，我们继续是罗马书那个的信息，我们来到是第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题目呢是给了个名称叫一仆二主。有两个人，两个人呢他都是来自是同一个的国家，是来自德国一个的城市，一个呢就叫做是 Albrecht Dietrich， 一个叫做是 Jack Basket。 这两个人呢他们也都是来自同一对的父母，但是两个人又不是兄弟，他们又不是领养的，变得呢你会是有个疑问，有什么可能呢？同一对的父母，但是两个人又不是兄弟，他们又不是领养回来的。答案其实就很简单，这个的 Ditch 和这个的 Basket 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这个 Ditch 呢，Albrecht Dietrich 这个呢是他是从1978年至到1988年，即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他在美国居住。虽然在美国居住，但其实他的真正的身份，他是帮前苏联这个国家是做间谍的。他做间谍，所以他有两个的身份。一个就是 Dietrich， 一个就是 Basket。这个双重身份的 Ditch 和 Basket， 他更加是有两个的家庭。第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的 Ditch， 他在德国或者是当时在东德的时候，他已经是结了婚，并且是有一个的是儿子。但是当他在美国居住的时候，他又另外娶了一个的女士，并且亦都是有一个的女女。这两个家庭，一个在当时的东德，一个在美国，两个家庭是并没有见过面，大家仍都亦都不相识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怎样来到去生活呢？How to live a double life， 双重身份。今天我们是看罗马书，或者是罗马书系列的第十三讲。我们讲到保罗，保罗他心里面也都是有两个律，或者我叫做是两个的法则。这两个律就是说经常都有冲突在保罗他的心里面，以致他有感而发。正话刚才所读经文就是说，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他发出这个的是问号出来。我们呢很难想象，难想象就是一个是被神这么使用的一个的仕途，一个是我们叫做是超灵或者是超属灵的一个的伟人，一个在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写了13卷书的保罗，他竟然来到去否白他心里面那种的争战。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相信，我很相信就是说呢，是你和我都有同感。那个同感就是说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经常是面对很多真实那个的挣扎。这种挣扎不是说，不是说我们崇拜之后呢，我们究竟去喝茶，还是去吃日本菜？哎呀，喝茶有这么好，日本菜有这么好，哎呀，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又或者今天我回教会，我应该穿红色那件衫，还是白色那件衫呢？哎呀，两件都这么漂亮，心里面有挣扎。不是这种挣扎，而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信了神之后，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尝试去改变自己，我们尝试就是说希望做一个长进的基督徒。但不少时候你和我都发觉我们都是失败，我们做不到。就正如经文所讲， 经文所讲就是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其实在罗马书第七章，正话主席同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一章是较为难解的 一章的经文，但我尽量尝试 去比较浅白一点来去解释。所以当中就算你是初信，又或者你是未信主的朋友，我相信你都会明白我是讲什么东西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为什么一个我们叫做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面仍然有那种的争战呢？我们都会问为什么这件事我做抑或不做好呢？又或者我是选这一样抑或不选这一样呢？很多时候在当中我们有那种的争战。其实为什么呢？信了主之后不是应该完全的改变的吗？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的旧人，我们称之为旧的我，一个旧人，我们仍然有那种的私欲，我们仍然有那种犯罪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信了耶稣之后，在信主那一刻，我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又不代表我即刻可以转变成为一个很完全的人。不会哇转变哇整个人变晒，好像变魔术咁。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不会是这样。但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不断地要追求，我们要去成长。这个我们称为一个的成圣之路，一个 sanctification, 成圣之路。这个成圣的过程是因人而异，每一个的信徒都不同。有些人的步伐很快，三爬两拨就将其他弟兄姊妹就抛离了，远远地来到 去跑夜。但可能有一些信了三年、十年、二十年，你发觉可能他好像原封不动，或者是原地踏步，没什么特别的改变。但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怎么好，就是说那个的成圣是一生不断去追求一个过程。你不可以说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毕业的了，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掂的了，阿妈我得了，没有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里面那个的旧人和那个我们叫做信主之后那个的新的生命，是两个呢，两个大家不是 friend 来的。这两个呢，旧有的生命新的生命呢，大家不啱 key 的。大家有 conflict 的时候，所以呢里面就会产生那种的争战。你要记住其实今朝我们同两位姊妹，我们上完一个叫做我们完了 G101 课程第一讲，即是说呢，其实我们那个的成圣称义和我们最初我们是成圣或者叫 sanctification， 我们称义叫 justification， 我们知道是很不同。但你称义 justification 就是说你信主那一刻，信主那一刻你就是即刻有个新的身份，在那一刻那个的救恩成圣就即刻临到。相反，成圣是一个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我留了一些 PowerPoint， 或者是那个的成圣 justification， 在过程当中我们里面经常有那个的争战。在七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两难之间，为什么我们好像是善与愿违，为什么我们又好像是有那种的一仆二主的关系在当中呢？三个原因的第一点就是说呢， 律法其实是代表神的标准，律法是代表神的标准。在罗马书的七章十二十三节，这里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在这里罗马书保罗讲到那个律法，当然我们明白是指到是旧约。保罗是讲回旧约，就是说神透过摩西将那个的典章律例来到向以色列人来到是颁布。他跟那个的以色列的子民订立一个叫做我们叫盟约 Covenant。订立这个盟约就是说呢，以色列人来到遵守这些的典章律例的时候，他们就得福。这些典章律例就告诉以色列人听，有些什么你可以做，有些什么你不可以做。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其实他很肯定律法是好的，这里讲到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诫命也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很清楚知道律法是好的，为什么他会觉得律法是好呢？因为律法其实是跟我们那个的信仰根基好有关系。耶稣基督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在五章的十七节咁讲，就是说呢，是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成全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呢，使到律法更加完全，将那个的律法和先知，又或者是在当中所讲解未完美那一部分，是清楚完全的显明出来，就是那个的成全律法其中的意思，就是说呢，将那个的律法那个的意义是活现出来。当耶稣引用在十诫里面那个的不可奸淫的时候，他不是停在这里算数，不是停在这里算数，他继续就是说呢，凡是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你已经犯了奸淫。耶稣基督将律法里面那个的精神精义是讲解出来，这个就是成全律法其中一个的含义。而基督教很大程度上面，我们是建基于犹太教 Judaism， 我们建基于犹太教，而犹太教的根基就是建基于律法，所以要透视律法来到去看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忽视律法。我们不可以忽视律法，因为圣经讲到律法是引领我们去到基督那里，在这个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启蒙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律法引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律法其实就是说呢，指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个的过犯，每一个人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来到逃避这个的审判，因此我们需要救恩，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因此律法就是将我们引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以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有一位的大报道家叫做是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施布珍咁话，佢话咧，我唔相信任何人当佢传讲福音嘅时候会忽略嚟到宣讲律法。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man can preach the gospel who does not preach the law。神嘅标准系美善，系公义，但我哋又好明白到。在神的标准的里面， 虽然我们很愿意的来到去跟从，我们很愿意的来到将神的律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希望爱神，我们希望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又更加知道很多我们不应该的事情，我们那种的贪念贪恋，我们那种的可能是讲是讲非，很多的事我们知道不应该做，我们很同意律法圣经所讲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守不到这些律法，所以个问题就不在于律法本身，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你和我。例如一个 的偷车贼，当他去偷车的时候，刚刚想偷呢，被警察捉到，被警察捉到之后呢，不单止这样，更加有那些的 CCTV 呢看到啊，咁啊，隔篱左右咧有啲邻舍有做证人睇到啊，当佢喺法庭系被审讯嘅时候，佢唔可以话若果冇呢个律法咧，我就唔会犯罪，我犯罪就因为有呢个律法，有呢啲嘅法例。嗱，佢唔可以咁讲，问题唔在于法律本身，问题系在于呢一个人本身。呢个第一个。第一个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即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事与愿违，我们一仆二主那种的关系，因为律法是属乎灵的。在这个的七章十四节这里讲到，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是属乎灵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的说话究竟是讲些什么呢？属灵这里或者是属乎灵这里，其实是指人心里面那个的意念，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这个意念很多时候跟我们所讲的肉身是刚刚相反，我们心里面跟我们外面做的是刚刚相反。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这样引述，他引述就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杀人是一种外露的行动出来，但耶稣基督跟着就说，若果你无缘无故来到去向弟兄动怒，就是有罪了，就等同于你在心里面杀人。这个怒气，你无缘无故向弟兄在心里面发出那种怒气，怒气就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是人心里面那个意念。耶稣基督他解释就是说，律法就是不单单是守住你外在的行为，更加是要注意你里面那个心思意念。新约的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只是守住外面的行为，而他们往往就为了因为他能够守得住这些外面的行为，而在人的面前来到夸耀，讲到自己几叻，我可以守得住。而他们往往去会堂来到去出席的时候，他们夸耀，他们禁食祈祷，他们呢又说我做足十一奉献，又更加讲我不杀人不奸淫，很多的事其实这些都是外表上面的行为。保罗，使徒保罗，其实他很在这方面很看得通透。他为什么看得通透呢？我们记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怎样讲自己呢？他只讲到经文所讲的 他有几句说话，我们俗语叫什么？就叫晒啦，就是将他，其实他在人的面前要证明的时候，将他一些以往的一些的威水的东西讲出来。他说你们这样来夸口的时候，如果在我来讲，我可以更加的夸口，我可以更加的被得着称赞。他说我第八日就受割礼了，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说就律法说，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 但是跟住佢点讲啊？你留意跟住保罗点讲啊？佢话就呢一个嘅律法嘅义嚟讲，我系无可指责。就律法嘅义嚟讲，我系无可指责。你同我够唔够胆讲啊？我嘅行为无可指责，喺行为上边，我哋无可指责。你够唔够胆讲？我系我梗系唔够嘅胆讲。但系保罗当佢咁讲嘅时候，其实佢系纯粹系指到外在嘅行为上边嚟到去讲，佢并冇触及到心里边或者系内心嗰个嘅世界。保罗就好似佢有一份 checklist， 啊呢份 checklist 就系我冇杀人 tick， 啊我冇奸淫 tick， 啊我冇拜偶像 tick。啊，样样嘢都剔，即系话咧，保罗喺外边嘅行为喺肉身上边，佢系依足嗰个嘅律法。当依足律法嘅时候，未信主之前，佢就觉得喺神喺人嘅面前，我都可以夸口，我可以得着称赞，无可指责。但系保罗佢信主之后，当佢信主之后，佢知道律法系属乎灵嘅。属这个律法是 spiritual。 我们看回前两节的圣经，七章的七至八节，我们就明白保罗说什么。这里或者让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么？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在第七或者是第八节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其实保罗用贪心，其实他是讲紧第十，即是在十诫里面的第十诫。十诫里面的第十诫就是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嗱，你有没有留意，如果在十诫的里面呢，第十诫不可贪心，这一诫和之前的九诫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第十诫和之前的九戒很大的分别，之前的九戒就是说我们外面人家看得到的行为，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作假见证，类似。但是第十戒就是处理心里面那个意念。因此保罗说，他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你心里面你在想什么东西？你唔讲，一路都冇人知道。你唔讲就得啦，冇人知道究竟你谂乜嘢。但你外面嘅行为，你冇可能你每日都杀人，冇人睇唔见。你冇可能每日都去偷嘢，唔俾警察捉到，唔会俾人捉到，冇可能。但系你心里边嗰个嘅意念，你唔讲冇人知道。但系顺便一提嘅就系话咧，好多时候你心里边嗰种嘅贪心、嗰种嘅贪欲，就会引致你触犯其他嘅戒命。你里边系点样谂，嗰种嘅贪心、贪念就会引致你外边嘅行为。一个人佢犯奸淫，好多时候就因为佢对另外一个嘅异性，他起了那种的欲望。当一个国家是贪恋另外一个国家他那种的资源，或者贪恋他那个土地的时候，就会去攻击另外一个国家。保罗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保罗他提到讲到律法是属乎灵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就是说他在之前的第三章已经讲到，就是说世上，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当神去看我们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律法不单单是外露的行为，律法是包含人里面的心思意念。第三方面就是说， 我哋缺乏嗰个嘅力量同恶，我哋缺乏嗰个力量与恶嘅律嚟到系争战。啊，呢一个系三个原，系三个原因，最后尾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心里边好多时候有嗰种嘅挣扎？你同我都同意，同意咩呢？就系话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内心真系多咗挣扎。信耶稣，内心会更加多挣扎。亦都明，我哋亦都睇圣经嘅时候，睇到呢个第七章，我哋亦都好明白保罗佢内心里边呢两个嘅律，佢所面对嘅问题系啲咩嘢？我哋未信耶稣之前，未信主之前，可能我哋冇乜嘢心里边嘅挣扎，我哋可能冇乜，个个都系咁做噶啦，系咪？潮流文化话俾我哋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个个都系咁做吓。未信主之前，就算我做咗一啲唔啱嘅事情，我哋可能都觉得唔系咩嘢啊，个个都系咁噶啦。红灯过马路有乜所谓啊？只要你睇见冇车咁嚟过咯，你唔觉得自己犯罪噶？个个都系咁噶啦，边有咁傻企咗喺度啊？人人都系咁做嘅时候，你唔觉得有挣扎？嗱，夏令会嘅时候，夏令会嘅讲员咧，咁大家如果有参加夏令会都记得，佢引用过就系话咧，喺嗰个嘅停车场，即系泊车嗰个嘅问题，作为一个嘅例子，当中都引起我哋好多嘅回响，就系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好似鹌鹑咁样，人哋同我争，我哋鹌鹑咁样唔出声啦。我哋以和为贵啦，抑或我哋应该去争取翻我哋少少嘅权利咧，我哋少少嗰个嘅公义咧，礼让别人，成日讲礼让别人，开玩笑啦，即系开玩笑啦，为咗啖气，让你都得，我先同你拗一餐死嘅，系咪啊？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未信主之前，我哋会系咁样谂，但系真系有冇谂过就系话咧，我哋为咗神嘅缘故，我哋信咗主啦。虽然现今嘅世道就系话我哋要为自己嘅权利去争取，我哋咧要去平反，因为呢啲系现今世代嘅价值观啊嘛。但系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系咪应该咁咧？有阵时我哋就会系面对呢事，我哋就会有挣扎。喺挣扎嘅过程当中，会唔会我哋就喺我哋唔违反嗰种嘅真理，我哋唔违反我哋喺圣经里边俾我哋嗰个道德价值观嘅原则之下，我可以，我愿意放低少少自己嘅权利，我可唔可以吃少少亏？我可唔可以？俾少少嘅忍让喺我哋嘅生活嘅里边咧，真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好多时候我哋要有好嘅见证，我哋要与人和好。这个咧，我哋系好想去做，我哋都知道啊。呢啲其实就系保罗佢自己本身佢所面对好多喺生活上边呢一啲嘅难处。他所面对他自己在内心里面那种的争战，以致他发出这些的声音。所以 C.S. Lewis 他说，没有人知道他是有多坏，直到他努力的想成为好人的时候。 No one knows how bad he is till he has tried very hard to be good。 有时我们要面对在生活上面那个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一种的问题，这一种的挣扎。最后我们来到罗马书七章24至25节，24至25节当中呢，你会看到保罗其实发出两个的呼求， 第一个嘅呼求就系话咧，其实保罗话我真系苦啊，边一个可以救我脱离呢一个取死嘅身体咧？保罗啊，佢好想嚟到解决佢心里边呢个冲突嘅问题，但喺廿四节到现在为止，佢知道凭佢自己嗰个嘅意志力量，佢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因此佢内心就发出呢个廿四节呢一个嘅呼求出嚟。呢一个呼求，如果你睇翻喺呢个环球圣经译本咧，就直情亦都话我这个人好惨啊！环球圣经译本话我这个人好惨啊！会有谁嚟到救我脱离呢一个必死嘅身体呢？其实呢一个唔单单系保罗佢自己嘅亲身经历，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嘅经历，可能我哋每一个都有。你话牧师我冇嘅，我每一日都系凭良心做事，我冇乜呢啲嘅挣扎嘅，我知道我日日咧都系行喺神嘅旨意当中。若果系咁嘅时候，咪恭喜你咯，你真系好嘢啦。我唔系啊。牧师每日其实一样喺嗰个嘅属灵征战当中，唔容易。但喺征战当中，我哋又要好清楚知道呢一个唔系一个藉口俾我哋去犯罪，唔系话哎呀保罗都有咯，我有乜咁出奇啊？咁所以我犯罪咯。啊，我哋唔可以咁样样，啊，我哋唔可以咧，好似系保罗。睇因为保罗系咁，我哋就觉得咧，喺呢一种嘅罪性，呢一种嘅欲望，呢一种有犯罪嘅倾向，其实每个人信咗之后都会有噶啦，咪继续犯落去。我哋唔可以咁样样。若果系咁嘅时候，我哋永远都唔可以过一个得胜嘅生活。我哋睇翻再睇埋廿五节呢一度咧，其实保罗好在佢并冇停留喺廿四节。这一节的当中，他就结束了这一章的经文。他没有停留在那个叹息当中，而是他转念来到向这一位他所倚靠的耶稣基督来到作出他得胜的途径。25节的里面，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很强调，就是说他转向神，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即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了。即是说在他那个的保罗的第一个呼求之后，紧接就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看到当保罗好像是很气馁的时候，当保罗他好像是预备放弃的时候，他找到那个力量的泉源。这个力量的泉源，保罗知道靠自己不能够胜过，所以他是靠什么？他靠他力。他力的意思就是神，他靠神。这个很重要，他自己胜过这个的律或肉身的律，他靠着耶稣基督来到去胜过。我们都知道在北美洲那个叫做是 AA 戒酒会 Alcohol Anonymous， 这个 AA 戒酒会呢，他有三样的事情。这三样的事情就是说，参加这个戒酒会的人呢，他们一定要知道。第一，第一容易做，但你一定要承认自己是有问题。那些参加戒酒会的人一定要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第二个他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是有那一班的人来到围着他，这一班的人在身边呢，就会给到他有那个鼓励，有那种的激励。第三样他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来到去帮助他们。这三样的事情， 今日基督徒亦都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三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第一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是你是不可以自己来到去解决的，你要承认你自己有软弱，你有限制。第二就是说，你和我都需要教会的肢体与我同行，我需要弟兄姊妹和我一起，以致我不会感觉孤单，我不会在跌倒的时候没人扶我起身，我需要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透过团契，我们透过小组，或者我们一起侍奉，我们可以来到去达至这一方面的效果。第三就是说，我们需要从上而来的力量。我们不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我们不是需要一个 stronger power， 我们是需要一个最强的力量，这个 strongest power， 这个 strongest power 就是神自己。我们需要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住在里面，我们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给我们那个的力量，这个的圣灵也都帮助我们来到在生命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下一个星期就会继续讲这个的第八章，第八章就讲到是圣灵的力量怎样是帮助我们来到克服在我们生活上面很多的问题。哪一个拯救我们呢？哪一个给到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盼望呢？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自自然然就是说，若果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今日哪一个可以使到我们成圣，可以使到我们长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自自然然亦都是耶稣基督，他来到给到我们有这种的力量。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他并不是说他拯救了你之后，我拯救了你的了，你信了我的了，你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负责，不关我事，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你自己去搞定。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不是，乃是说主耶稣的拯救他是必然拯救到底，主耶稣的拯救是必然拯救到底。我们一起来到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都是藉着保罗他讲出我们的本相。今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虽然我们是信了主，但是在我们那个生命的里面，我们仍然不断地有挣扎，我们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众人之上。只要我们愿意去跟从你，我们愿意来到将我们的主权来到交托给你的时候，你就会赐下力量，圣灵也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督责、教导、洁净的工作，以致我们可以更加成为一个合乎主所用的器皿。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初信的阶段，我们不要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我们仍然是没有进步，那是说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是奔跑，我们甚至乎可以是高飞。求主都是赐这两个力量给我们来到去跟从你，更加求主你的说话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来到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